北京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辩护，说香港去年的抗议活动已经失控，其他国家看到的画面只是属于片面，重申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访台的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到立法院演说，表示议会除了通过法律，亦都要捍卫民主原则，又用台语讲我是台湾人作为总结，以示支持台湾。他之后说，今次到台湾是表达捷克主权的一种方式，强调捷克不会听从其他国家，特别是非民主国家的指示。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德国访问期间说，维斯特奇尔赴台是越过红线。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批评维斯特奇尔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又形容对方的行为是恶意和短视，亦都是令中捷关系遭受损害的错误行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4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06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4，瑞士法郎0.907，加元1.305，人民币6.82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1.8美元，卖出1982.6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但沿岸亦都有骤雨。本港方面，黄昏前后的雷雨为新界多处地区带嚟超过10毫米雨量。喺晚上8点，超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喺济州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买俾自己嘅，送俾人嘅，你想要好耐嘅，各式各样嘅产品都系由零售业人才为你悉心准备嘅。佢哋除咗销售，亦负责店务管理、库存管理、采购、营销策略，每个岗位都同我哋嘅生活质素息息相关。而你都可以成为佢哋嘅一份子。一个行业多元发展，零售乜都有，前程在我手。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真系要多谢花姐啦。 从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几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求。回顾事件像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两年绽放，寂静在暗院。 Ian 话一开始冇谂住填词嘅 ，demo 写好之后咧就交到监制嘅手上，打算由对方揾填词人。点知监制无意中听到花姐话：，诶呢只仔一路都有兴趣填词嘅，就问佢会唔会试下。 云下浮泡沫上水面，成蒸汽进化烟。 促成今次 Ian 首次包办自己嘅曲词，编曲监制咧就有黄双俊。上榜三个星期，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2位，陈卓贤。晴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恬淡情怀邓慧思啊。 呢排唔方便握手，唔方便拥抱你，好彩有音乐，令我可以继续黐住你 ，stick with you， Pussycat Dolls。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经文啊，唔知点解我成日喺厨房度跣亲啊！ 哎呀，七月啊，有污糟嘢啊！ 真系有污糟嘢啊，不过系油污同埋水渍啫，抹翻干净佢就冇事啦。 我仲行行下咧，成日都撞到棘亲添啊！ 哎呀，都话唔吉利咯，执执啲风水啦， 执就执啦，不过执好嗰啲杂物，唔好阻住嗰啲走廊同埋通道。 咁我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食肆安全齐做足，家人开心又幸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晚上啊，而家系晚上十点十分，咁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我好耐冇见嘅 Nell Nell， 系啊，喺度啦，个 Happy Tuesday 又出现啦，系啊， 电话入面 我好挂住你哋， 我都系，我想讲咧，我今日翻嚟时突然间我就喺度谂，我好似好耐冇见过 Nell Nell 啦， 电话入边有 Kitty 又讲埋先啦， 电话入面有 Kitty， 我哋仲未可以齐人三个喺直播室咯。Kitty 又要打电话入嚟啦， 我咧， 所以头先都见到一面， 系啦。 你知唔知头先咧，溜溜挂住你挂到咧，就话咦 Kitty 咧咁讲，跟住之后，跟住之后佢话，跟住话咩啊？我话哦，佢啊，因为 M 度，可唔可以公开讲啊？但我公开讲咗， 你都讲咗啦。 我头先真系实际因为 嘅， 咁正常噶嘛， 系啊， 唔系咁好多女仔 M 度系会好唔舒服噶嘛。咁 Kitty 你系咪属于会好唔舒服嗰类咧？ 我而家都好啲啦。我记得我读书即系中学嗰阵时咧，哇，真系有时因为即系生理期咧要请病假，即系翻唔到学，因为好痛咯。 系 咁，但系而家咧就好咗啦。就系、是、会好攰咯，个人，即 系 成个人都好攰，冇力嘅，好想瞓觉。咁但系都系一日嘅啫。 系、我有啲女仔朋友直情每次都痛到差唔多要入医院咁仔噶，好惨啊！系啊， 我哋有个同事阿琼咧，佢系真系会瞓喺地下点。 是啊， 是真的痛到这样的、我成日看到他我就觉得很辛苦，跟着你不要以为他扮的、因为你可能会觉得哇他会不会夸张得滞啊，当你见到他那个苦恼的样子、再加上他飙冷汗呢，你飙冷汗没得呃了吧， 是 他没理由你，你没理由可以看着他皮肤飙一 点，飙眼泪就说易啫，是 啦，真的你会飙到那种痛呢，哇好辛苦、 我觉得真的做男仔很幸福，因为没有经历过是不会明白的，是啊， 跟着、我刚才呢很痛的时候即系，因为咧，我 就谂起我哋啦， 又会肚痛噶嘛，唔系啊，即系又会肚泻咁样噶嘛，咁我就喺度谂，唉，其实做女人真系好辛苦啊，我好似头先咧咁谂，跟住我就谂啊，到底下一世如果有得拣，我会唔会因为避开呢个 M 痛同埋每个月咁麻烦嗰几日而拣做男人咧？我都，然之后后屘我都系。都唔好啦，我谂我都系会 拣 做女人。 系啊，你都会拣做女人嗱、我听见都觉得恐怖，我一定唔会拣咯。你俾我拣， 如果你俾我拣咧，我 touch wood 咧，我都觉得我会拣翻做女人。 系啊，点解咧？ 因为我好彩嘅就系咧，我之前又系会好痛嘅，而家就唔会啦。仲要系我只会系有啲唔舒服咯。 系， 但系有阵时都会嘅，即系有阵时我唔知道，我唔知道 Kitty 会唔会啦。我会有分大潮或者小潮嘅，即系话有一啲嘅周期，可能佢会那个流量会大啲，就会好唔舒服。又或者我知道自己差唔多嚟嘅时候咧，真系要戒嘅，戒啲咩咧？戒冻 嘢， 戒啲凉嘅嘢，即系譬如食糖水、绿豆啊嗰啲咧，凉茶呢啲咧，真系会好啲噶，真系会冇咁痛。 系， 我每次成日唔知道嘅情况下饮完之后咧，哇，痛到啊！ 系啊，会唔会有啲人系冇事人咁样噶？ 我想喝完凉嘢，边个都有事啩？ 系啊， 食完凉嘢都会冇事啊？ 唔系，我即系有啲人会唔会惯性系冇事，冇你哋咁辛苦嘅咧？ 会噶会噶， 系咯， 有噶会啊、嗯！我有听过我 friend 话咧，佢好多人都系咁讲，就话生咗小朋友之后，因为你有坐月同埋有调理自己嘅身体咧，咁、就真系好似等于一部电脑你 reboot 过咁样，即系佢话生仔之前咧就 keep 住都 M 痛啊，或者好辛苦啊咁嘅。佢话佢生完小朋友唔知系咪因为即系调理得好啦个身体，跟住之后咧就冇咗呢一样嘢咯。 哦， 定系生仔太痛啊？已经检过咗 。 咦，嚟 Emma 冇嘢喎。 我其实曾经有一段时候我都觉得啊，做女仔几好，又可以扮靓，又可以化妆，又可以做。高真系，但我听完你哋呢啲咧，我觉得都系唔好啦。 唔系，因为你要谂嗰样嘢就系话，可能有啲系真系唔痛嗰啲咧。 系有冇咁好彩啊？ 可能都会有，又或者咧，除咗头先 Kitty 话斋就喂，要生仔先，唔通个个都要等到生仔？我之前有同啲中医师有倾过咧，佢话其实原来可以调理噶，调理咗个身体之后就真系会冇咁痛。 即系我所以好好调理身体啦，咁为咗减轻个痛苦， 系 咯，因为个个月都系，你谂下唔系一阵。间一次半次喎，一年。 同埋其实除咗调理身体，即系我唔系话即系赚到天上有地下无，做宣传啦。因为其实除咗调理完之后咧，你嘅身体即系个 M 度冇咁痛之外咧，其实佢仲可以帮你调理埋成个身体，你又健康啲。 系、 嗯。咁我觉得皮肤又靓啲。 系。 真系我觉得系。 咁调理身体系应该嘅，我觉得男女都应该做嘅，系、咯。 尤其是上咗年纪，好似我咁。 唔系啊，上咗年纪先临急抱佛脚，系要由后生就开始好好保养。身体啊，由内靓到外啊嘛， 但系我发现咧，其实咧，后生嗰啲系真系比较抗拒中医嘅， 系 好多都系，我以前都会抗拒噶， 系 可能因为又要煲药啦，而你又觉得苦啦，麻烦啦，同埋觉得病先要食药咯，又好根深蒂固。 系我有个朋友直情系唔信中医嘅，佢话佢，佢净系中意睇西医嘅啫，佢话佢仲要讲到咧，佢一生人咧未试过叫热气，咩叫热气佢唔知道啊。佢话佢未试过热气嘅，佢个体质系真系唔会嘅。佢话佢暗疮都未生过， 定系其实佢自己热气佢唔知嗰啲 系 咯。 我唔知佢话佢，我都唔明咩叫热气。佢话 咁唔明系咯，即系佢唔知咯。 系咯，即系佢都未热气过。佢话，所以佢话 佢 唔明 个飞枝嗰啲嘅咩？ 佢话乜都冇，佢都唔，所以佢唔话唔信中医理论，佢就系信西医。我成日同佢差唔多嗌交咁仔噶，拗呢样嘢。 系啊， 咁我话哋中国人几千几百万年咁嘅历史都系有中医噶啦。咁以前啲人冇西医咁点啊？ 系咯， 点医病啊？咁我话佢一定有啲根据嘅，我冇话中医一定好，但系我觉得唔可能系完全冇根据嘅嘢咯。 或者可能佢饮啤酒， 唔 系 中药都系一啲草药啫嘛。咁外国人都有 herbs 啦， 系 咪 啊？ 系咯，所以我觉得 我之前睇过一个医生咧，其实佢系中西医嚟噶，即系佢两边都有读咯。咁我就即系觉得啊，咁都几好，因为其实我自己就两边都相信嘅，即系一个就比较速效啲，一个咧就真系慢慢。调理啦，咁就算我哋唔系读医啊，你听完佢哋讲嗰啲理论，你都即系觉得系好 make sense 噶嘛。 系， 咁所以我上次睇嗰个中西医咁，我又觉得哦几好喎，即 系 咁 啱。佢将两套理论可以结合去帮你对症下药， 系 咯。 所以其实我有阵时等到咧，即系喉咙痛先去睇医生咧、 嗯， 我觉得就太迟啊，同埋始终辛苦过自己， 系啊， 自己痛啫嘛。 系，同埋真系食得多热气嘢，真系会爆疮同喉咙痛。我真系唔明佢点解医生人冇试过我嗰个朋友。 系，仲要系人越大咧越容易啊。 系， 我之前 我又唔系、 啊， 我同你倒转、 啊 啊，你容易大容易热气啊？ 系啊，因为咧我上个礼拜啦，同我妈饮茶，跟住之后咧就嗌嗰啲炸云吞食啊、 嗯， 哇，好开心啊，好好味啊，咁样啦，跟住食完之后，夜晚好似我再贪得意，就同佢一齐就食炸鸡啊，汉堡包。咁跟住之后咧，食完之后咧，就突然间喉咙开始个定嗰度有粒嘢啦。我仲惊我自己系病添，咁、但系又唔似系病，因为只系觉得好似有粒嘢硬住。跟住我照镜睇下啦，生咗粒劲大粒嘅飞枝喺喉咙定隔篱咯，阻住我讲嘢。 我就唔系，我发觉年纪越大，我冇以前细个咁易热气。 系， 因为我而家有阵时成日都食啲我中意食炸嘢噶嘛，细个成日好易爆疮会喉咙痛。而家咧食咗咧就反而冇事啦。我以前细个食朱古力都会爆疮嘅，系啊，但系而家我食朱古力系冇事嘅。 好羡慕你 啊！即系当然食得多都唔得，但系冇以前咁犀利咁易爆啦。 系 Kitty 咧， 因为人嘅体质系会变噶嘛，我有听过，即系可能即系冇话你系寒底就一世都系寒底啊嘛，系啦。咁所以其实可能都睇翻你嗰阵时状态，譬如可能我估。 轻咧，系咪即系年纪大啲嘅时候，你即系 开始弱啦，唔燥底， 唔燥底，系你本身里面几健康啊，即系可能冇咁 sensitive，即系冇少少嘢就即刻要爆疮发出嚟咁样，可能系咁， 或者我觉得有抗体啊， 哦， 系因为你之前就成日喉咙痛， 系啊， 有抗唔系啊，即系热气都有抗体， 系 系啊，即系之前可能惯咗个 level 嘛， 系， 咁所以而家你再多啲嘅时候都 OK 咯， 哦， 唔知系咪咧？ 不过搞笑喎，今日咧我听有 friend 讲啦，咁佢同我讲嗰个电话，佢话诶等阵我买啲嘢先咁样，咁我听到佢话两盎龟苓膏啊咁样，跟住我就话。哇，其實我真係我咁諗咧，我諗我有十幾年冇試過去食買龜，特登去買一盎龜苓膏嚟食。 我都冇啊， 十幾年喎、 啊，我好耐冇食過，因為我唔想食龜啊。 一来啦， 一来你要个龟瓣啊嘛，即系我觉得 系 咯，所以我就唔想食龟，所以就冇食龟苓膏咯。 系，二来我就喺度谂啊，点样嘅体质先会特登走去买龟苓膏嚟食咧？其实都几多人会即系觉得要下下火，跟住就即系饮凉茶买龟苓膏噶嘛。 系， 可能我系女仔咧，就好少会特登，即系惊唔知会唔会 太凉。 系啦，但原来啲男仔系会咁样无啦啦。 系，通常男仔比女仔会燥啲噶嘛，女仔系唔食得咁多凉嘢噶嘛，会系咯。 我以前都食得多龟苓膏啊，而家都冇食乜滞。但系我唔系话啲，我即系我点解会冇食咧？系因为一来我懒，二来我真系觉得好苦，三来我觉得佢太大嚿，所以我 有几大嚿啫，唔好食凉粉咁啫嘛。 唔系噶，苦噶，跟住我就 药糖噶嘛，人哋会。 但系你会觉得买凉茶方便啲嘛？你而家因为市面上。好多地方都 係係一樽樽可以買走添。 係啊，多個龜苓膏咁，所以我就會買涼茶多啲咯。係啊，同埋涼茶甜啲啊嘛， 咁我覺得都係食嘢都因應自己體質都要小心嘅，每樣嘢過量都唔好嘅。喂，咁依排咧開始限聚令放寬少少啦。你哋有冇出過街食飯啊？我想問。 有。 你有啊？ 我頭先先同我媽食完。 哦 ，Kitty 咧？ 我好似未，不过听日就真系晏昼会出街食饭啦。 系啊，我从未有一次出街食饭都未啊。 哦， 系啊， 你有冇挂住街上面啲嘢食咧？ 又冇乜、啊嗯，因为平时我都中意一得闲自己煮，尽量出少出街食嘅、嗯，所以我又冇乜刻意想出去食饭咯。系、啊，因为我觉得虽然放宽咗，大家都尽量少出少啲出去，系当帮忙噶嘛， 系 咯、 啊。系、啊，我系因为我姨嚟咗啊，即系过咗嚟探我哋，咁跟住我哋就落到街谂住买嘢翻屋企食嘅时候，谂谂下，咦，都系唔好啦，因为太多胶啊、嗯。因为我发现之前我哋成日买外卖， 其实都系唔环保嘅，好多嗰啲饭盒啊。 系啊，咁我自己系咁谂咯，因为我自己用咗好多胶啊嘛，咁、我就同屋企人就商量过，就话不如我哋就直接，既然都去到个餐厅，咁不如去嗰度食啦，同埋见到个餐厅真系完全冇人。得一個人啫，咁跟住之後，咁因為我媽、我同埋我姨嘛，咁但限聚令係兩個人噶嘛，跟住最後咧係我同我姨一齊坐，跟住我媽坐隔離台咁咯，係、啊，但係就會即係望到近啲，即係唔係一個東一個西咁樣坐，咁又唔會咁不 巧。我都有一日約咗人要傾嘢開會咯，但係有三個人喎，迫於後屘又變咗四個添，咁迫於無奈都要分兩張台坐，但係又傾到偈嘅距離咯，就比平時講嘢要大聲啲咯，係、咯， 或者用電話咯。望住大家用電話咯，咁啊，希望疫情快啲過啦。咁啊，呢個天陰陰嘅地方咧，即係而家又成日都有少少落雨。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落雨，我嗰邊有落雨嘅。雖然而家就酷熱天氣警報， 今日係落過雨嚟㗎。 有啊， 系咯， 我出嚟之前都仲有啊。 系咯，黃昏嘅時候都有落啊。 係啊，係啊，咁啊，希望快啲啊晴天咧。 蠢材爱你不来，下雨一晚独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低估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内那冬山外会感慨， 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烈日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哀怨。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后来才发现，自那天一场雷电想念你，无缘明一见，爱不释手，只拥抱雨天。每当分手，很想再见。照亮每天，相反只会责备你的问候记烦厌，阳光一识去发现你的一丝光线，擦亮我的生命力，街灯照片从前幸福的脸。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后来才发现，像雷电，天天都想见你，无缘明一见，爱不释手，只拥抱雨天。欠缺你，温馨便记起，占有你，我却贬低你，今日我先及抛弃，自可惜。下雨天只能遗憾，不停遗憾，火热自由烟，在那天当时承诺，又何时兑现？谈中彩虹浮现，可惜此刻已经难同时遇见，昨天一起只差。再见，被爱覆盖，怎体验到爱与不爱？同样浸在雨水，眼泪也掩盖。 佢哋系 One Promise， 啱啱听过嘅系《怀念晴朗的雨天》。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其实我想问下你咧，头先你都讲话少咗出街，或者都仲系可以好乖地唔出街。 系，因为我当帮忙，我费事大家又一窝蜂涌晒出去啊嘛，咁尽量都系少出去先啦，因为未完全系冇晒呢个风险噶嘛。 系，但系咧，因为你会有行街瘾啊嘛，即系我就会少 啲。我冇行街好耐啦。 系啦，我就系想问你会唔会突然间都有呢个瘾想去行下街 买衫咧？我谂我已经习惯咗唔想行啦。 哦，系啊。 系啊，同埋。你买咗衫，你着去边啫？都冇地方着俾人睇，喺屋企自己着咩？ 咁啊系，但你话你喺屋企都一定会着得靓。 我着得靓，我仲有好多衫可以着。系、哦、啊，我都话卖平时买开衫嗰啲铺头都成日打俾我啊，有新货或者有减价。我话你唔使打俾我啦。我话 我半年冇工作啊，我哋娱乐圈。我话冇钱买，我话有钱买，买咗都冇订着。 系悭翻啲钱。 我话你唔使打俾我啦。 Kitty 咧？你会唔会突然间好想行街人咧？又 我又真冇乜、啊，我都系觉得呢排少咗收入，咁啊少啲使。 系咯，系、啊。 我满足自己个，我系满足自己个 shopping 嘅，我咪去街市咯，去超市咯，买屋企嘢咯， 系啊，可能即系最多逛嘅地方就系街市同埋超市，因为翻屋企煮饭咯。 系咯，我同树去一次买定好多日嘅嘢咯。 系啊，我就好似你哋咁样咯，即系突然间好想落下街，因为都觉得好似好郁闷嘅时候，就会落超级市场， 系咯， 买日用品就当系买咗啲嘢啦， 买餸咯， 系啊，衫裤鞋咪或者其他， 系啦，啲奢侈品反而少啦， 系啊， 嗱护肤品我 keep 住有买嘅，依又唔少得嘅。系啦，唔使见人，我都喺屋企都要护肤嘅。 护肤品，因为我一直有囤积开，所以对我嚟讲又冇影响嘅。Kitty 咧， 我又真系都冇乜特别买，我都有少少囤积喺度嘅，咁但系又唔会话有嗰啲购物欲咧，因为以前咧，譬如可能突然之间睇到个广告话有新嘢、或者好劲咁样，或者行街真系你本身都冇乜特别话想买某一样嘢，但系见到咧，你就会。 我哋新聞之後再講好唔好啊？十點半新聞翻嚟，繼續敏感時刻。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日展开，首日有126,000人接受检测，截至晚上的8点，累积超过674,000人预约登记。原本已经预约爆满的检测中心，星期四起会增加名额。今日至少8,000人未有预约之下接受检测。政府话日后会因应实际情况，尽量提供服务。被问到会不会造成人群聚集，有违原意，负责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要人性化处理。将军澳港铁站下午发生命案，一名护卫员修理是维修柜员机期间被人持刀袭击，怀疑施袭男子在现场被制服。恒生银行证实受伤的护卫员已经离世。警方说下午4点几接报，将军澳港铁站 B 出口一名的男子遇袭，现场所见站内恒生银行提款机附近地面染有血迹，有杂物散落地下。现场消息说案件涉及私人恩怨，相信凶徒和事主是旧同事，怀疑凶徒事后将一把12寸长的利刀弃置在现场附近一间的医务所。恒生银行发言人说，有外判护卫员在将军澳站维修自动柜员机期间受伤，相关维修工作不涉及现金处理，事件中没有金钱损失。发言人之后证实事主已经离世，又说恒生十分关注事件，会和外判公司跟进，向护卫员家属致深切慰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完全支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的讲法，香港没有三权分立。他说三权的关系是各司其职，希望可以互相配合，亦都认同可以互相制衡，但最终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关是透过行政长官向中央负责。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永亨认为，三权分立是普通法下，是普通法之下的重要宪制原则，批评林郑月娥的讲法可笑，不尊重司法机关。他说终审法院将会在11月处理禁蒙面法司法复核案，其中一个重要论点是三权分立，相信中院将会作最新和最具权威性的论述。美国总统特朗普稍后到访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当地黑人男子布莱克早前被警员枪伤，引发各地出现抗警暴示威。外界批评特朗普在行程中安排和基诺沙市警队会面，但不去慰问布莱克的家人。布莱克的爸爸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不想卷入政治，最重要的是布莱克，他的腰部以下仍然瘫痪，拍一张的合照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地方官员呼吁特朗普不要前往基诺沙市，忧虑访问行程再次引发示威。

我哋不如放翻一个十点半前鸡堆唔断嘅人入嚟先， 放翻 Kitty 入嚟。 唔好意思啊， 我今日唔怪你，原谅你啊。 系我哋都系啊， 系啊， 只怪你太多嘢想同大家分享。 系咯，头先讲紧咩？ 你问我嘅， 系啊， 护肤护肤 系咯。 咁唔系啊，头先咧讲到你问我会唔会买仲买护肤品， 系啊 系啊， 就话咧以前行街咧，即系间唔时都会即系有一个好冲动嘅购物欲，买咗啲好贵嘅护肤品或者化妆品翻嚟，但系你其实本身都冇谂住要呢样嘢嘅，但系就系、是、即系贪靓啦，即系见到有啲新嘢又即系突然之间好想试下咁，而家就真系冇啦，冇行街咧，真系少咗呢样嘢， 系都好少咗买啲无谓嘢咯，系、啊以前成日行街会睇到啲嘢，哎呀系咪几得意又买咁啊， 系 啊 但系反而咧，我平时咧即系我头先都讲啦，我系一个囤积嘅人，所以对我嚟讲冇乜特别影响噶嘛，但系我反而喺呢个疫情期间咧，我都刻意走咗去搵一啲嘅护肤品， 系啊， 因为咧我之前咪会，系、所以人咧真系冇， 你唔问我，你话俾我听问想要啲乜嘢，我可以分啲俾你嘅屋企， 系唔系啊？因为嗰下咧，我谂唔起，因为我点解咧？我苦恼到咧，系我真系即刻只系想买啲嘢去捽烂自己块面佢。因为话说咩事咧？即系头先都讲，人真系唔好讲过头说话。之前咧头嗰几个月， 你知啦咩？ 我知，我好后悔，好深深体会到咧。头几个月嘅时候咧，咪大家都开始已经有嗰啲口罩机嘅，就系块面烂晒啊嘛，啲肌肤。咁我嗰段时间就不停，哎我冇事咁样噶嘛。跟住呢几个月就嚟了啦，可能因为夏天咧，再加上而家用个口罩个质料可能再想要劲啲啦，焗到块面生晒暗疮、生晒粒粒、生晒嗰啲。 你系咪成日出街咩？你戴口罩戴好长时间咩？ 翻工啫嘛。 哦，翻工都戴咗好长时间，其实系、 啊。但系咧，已经同埋污糟到咧，系即系以前我都有好多黑头嗰啲嘢成日接噶啦，而家系过分到我接受不 了。所以你戴口罩咧，其实都要。有冇人嘅地方咧，你要掹开个口罩，第一样嘢要索下面油先，因为啲面油焗咗喺里边会堵塞毛孔嘅。你一定要唔好以为睇唔到就唔索面油咯，因为会出油。跟住带定啲保湿水爱嚟喷下，等肌肤舒缓一下。咁就先再戴翻口罩。如果要化妆啲朋友就咁样做完晒先补妆。 哦， 明明。 总之我真系早啲揾撩撩。 咁就会好啲啦。 我入撩个。 系啦，如果你有咩需要，你话俾我听，我屋企可以分啲俾你用嘅。我屋企护肤品实在太多啦。 我直情仲要咧，我而家系鼻咯，我鼻系咩咧？我尽量唔敢戴，唔敢化妆啊。我画条眉真系就系头先学咧话斋，我鼻到就系、是，哎戴咗口罩唔觉嘅，跟住就尽量唔想搞啲皮肤咯。 系。 系啊，跟住之后系而家 系因为好多朋友都有呢个问题啊，出暗粒啊，出暗疮，因为戴口罩戴得太长时间，有啲要翻工啲朋友仲惨，要戴好多个钟噶嘛。 仲要佢哋化妆咧， 系咯， 我就系所以因为咁样，跟住之后我而家唔敢化妆住咯。咁系真系 算啦，你化唔化都唔差好远嘅。 我明嘅，我明嘅。 系咯，你个化妆技术真系麻麻啦，Kitty 叻好多咧。 所以我化唔化咧，一睇就睇得出啦。 因为化得好啊嘛，我你化咗等于冇化嘅，成日话化咗妆，我吓你化咗噶啦，咁叫做。 系、啊，即系我唔知乜，成日觉得自己好似啊唔好咁重手啦。跟住之后，但系咧就我就影完相之后，我点解自己好似冇化妆咁嘅？ 你个样系可以重手啲嘅。 系 啊， 因为个样太模糊。 我唔系，我冇咁讲，你自己讲噶咋。 唔系咁，我承认嘅。我照镜嘅时候打质睇一块面一块。 喂，其实咧，除咗出街食饭咧，而家限聚令稍微放宽咗 at 啦。大家仲有啲乜嘢系好想做噶？ 我反而想去郊区。 郊区其实都好多人去紧啦，已经。 因为我想去旅行，但我知去唔到嘛。咁所以我就之前都试过，就等订酒店就俾屋企人有个旅行嘅感觉啦。跟住系会上瘾嘅呢个其一。 住酒店系好舒服噶嘛。 系啊，同埋真系咧，你搵一啲可能远离烦嚣少少嘅酒店咧，你真系会感觉上面都似去紧一个小小嘅旅行嘅。你感觉上面好似喺个酒店入面啊，食又喺酒店入面，食完之后喺酒店入面 hea 完，哦落去楼下散个步啦，跟住又翻返去瞓或者喺度睇。呢、这个景色咁样好靓，即系我觉得所以我会想就系冇钱啦，如果唔系再 book 酒店。 但系而家啲酒店好彩都偏平啦，系咪啊？冇之前咁贵，系咯。 但系多咗人 book， 想讲 系好多人 staycation 啊嘛，而家话 我好中意走去 check 啲酒店啲价钱。 跟住我发现多咗好多人 book 喎。 系 系啊，咁跟住 但系有一样嘢咧，令到我睇完之后到最后冇 book 嘅咧，就系、是、可能即系疫情又反复啦。咁、前排咧，其实佢哋都做紧优惠噶嘛，不过嗰个限聚令即系又堂食嗰啲又唔俾嘅时候咧，咁、我见到佢哋好多，譬如话包埋个晚餐，本身餐厅系好靓嘅咁，咁、都系即系。入好晒一盒盒，即系 room service 咁样摆翻去你间房嗰度，你自己喺房度食咧。咁、我又觉得诶、好似扣咗分，即系同喺屋企叫外卖好似冇乜分别咁样。 系， 又享受唔到某一啲设施啦，即系譬如可能我唔知道泳池会唔会开，或者 gym room 会唔会开。咁、开咗，咁你又够唔够胆去咧？即系如果都咁多人嘅话，即系呢啲都算系比较高危嘅地方嚟噶嘛。咁我就会谂前谂后之后就觉得。算啦，其實都唔算玩得十分之之暢啊，係啦，跟住我就覺得咁算啦，再睇定啲先咯。 係 咁溜溜咧， 我其實最想去嘅地方係美容院啊，我想去做深層清潔同埋做肌咯。你知我貪靚，因為實在太耐冇去美容院做深層清潔，因為始終係自己點做咧都冇人哋幫你做得咁乾淨嘅，塊面一定要清潔一下咯。即係我好想去美容院咯。咁而家我都仲未敢約啊，我未約去啊。 同埋咧，做美容係做美容嘅時候，會幫你按埋咧個頭啊、肩頸嗰啲咧，好正。 因為好驚好污糟啊嘛，因為清潔好重要，尤其是而家成日戴口罩。 係啊，我都覺得係 啊。按摩都係，其實按摩咧真係哇，有成年冇按過啦。平時咧，即係以前。因为楼下就有一间噶嘛，之前咁、所以咧，可能每个月都即系一得闲或者觉得好攰啊，就捻下条颈啊，捻下膊头啊咁样啦。咁、我唔知道系咪因为即系呢一年冇去按摩，因为又惊啦，又生咗啦。咁、所以我前排我咪同我呢讲，我话我条腰好痛啊，抽住咁样嘅。咁、跟住我就去睇呢个中医啦。咁佢就话其实。你應該唔係扭親喎，佢話你應該係條頸嗰度太緊咧、一路扯到落。 你平時姿勢唔正確，其實係 肯定係近電話啦，低頭低，即係有得按摩下嘅時候，可能就會即係 放鬆一下。 系啦，而家冇放松，所以就要多啲喺屋企自己，即系松下头肩颈啊咁样咯。 你耐唔耐去翻个中医嗰度咧？我唔舒服啊，医生又佢又 唔好玩咁多电话同电脑，耷低个头就得噶啦，姿势正確其实就冇事噶啦。 系啊，知唔知啊？ 知咯。 系啦，咁啊，等疫情过后就再去按摩啦。 你我情人运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型激情。 刚刚听过的是洪家豪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曲线型恋情》。跟住落嚟咧，溜溜，知唔知今日？知唔知今日系咩日子啊？ 七月十四咯， 系啊， 就快变七月十五噶啦， 仲、啊、有十一分钟。不过 你想点啊，莫莉姐？ 我哋今日应下节啦。 好啊，讲咩嘢啊？ 梗系讲即系即系遇难节嘅时候， 你唔好啦，七月走嚟讲呢啲嘢，你好衰噶。 我唔知点解今年我冇咁惊。 系啊，点解啊 ？Kitty 你唔惊嘅咩？ 佢唔惊啊，鬼啊惊咗佢啊，佢咁大胆。 系啊， 佢出名大胆。 免得噶，唔好提呢啲嘢噶啦，冇听啲大人讲嘅咩？ 系 系咯， 但我估听众中意啩。 咁叫啲听众讲啦，你哋系咯。 所以咧，我哋啊真系咧喺我哋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度咧 po 咗张相，张相其实都灵异嘅， 吓 冇 Kitty 噶， 冇。喂 ，Kitty 喺屋企啊嘛，系啊， 有 啊， 死人 啦，但我 hashtag 咗佢啊。 你唔知七月其实好多禁忌嘅咩？ 系， 系咯， 系。 嗱，第一样嘢，你我发觉今年好似少咗人烧家衣。以前咧就一踏入农历七月咧就日日都见到噶啦，七月十四就更加犀利噶嘛。咁、我你知我住铜锣湾噶啦，都算闹市啦，系咪？ 喂，我想问一下， 我一单都冇见过。 我想问鹅颈桥会唔会都会烧？ 我冇行去鹅颈桥边，唔知。 即系往年咧，因为 往年周围家家户户街都梗有啲单位有人烧噶嘛，系咯。我今年系见过一次啫。 哦， 我一路都冇见人烧家衣啦。 广播道呢度好多、哦。 系啊， 因为我即系我有喺呢度兜圈啦、 啊， 跟住头先我行翻嚟嘅时候咧，我见到好多、啊，仲要其实几条街都有。 我、哦、系啊，我反而铜锣湾少见，好奇怪。平时铜锣湾系好旺噶嘛，咁、多民居住宅。 但咪住先 ，Kitty， 我呢几日都有去广播道、啊。我 見你 见 到 嘅， 你敢去吓我啊 ？Kitty 见嗰啲系咩嚟噶？ 有冇脚噶？ 唔系，因为嗱，有啲禁忌就话见到人哋烧家衣，第一你唔可以去踢，唔可以去踩人哋嗰啲嘢啦，同、埋经过又唔可以 系 口多多话人哋啦咁啦。我发觉而家少咗人烧家衣，可能又清洁香港啦，大家又惊造成好多垃圾，唔同我哋细个啊，周街系都系嗰啲嘢啦。 其实近几年都已经少咗噶啦，咁我其实都有谂。想过嘅，我觉得系可能因为咧，以前多啲嘅可能老人家或者大家会着重传统啲噶嘛。 而家都有老人家，啲老人家少咗咩？啊，香港嘅年龄层，香港嘅年龄层系老化噶，你知唔知啊？ 我知，但系即系我意思就系，譬如好似我哋呢代开始都长大啦嘛。 我哋呢代会少，就算我老咗，我都唔会烧嘅，因为我冇呢个习惯。 系啦，所以就系话唔知系咪因为我哋嗰代都开始长大嘅时候就少咗人烧。 系、 咁但系咧，正正咧就系今日嘅时候。我又見翻多啲，可能今日就係正日七月十四、就我一望落街嘅時候，哎、多翻咁、樣，今日就 我就反而見到一單啫，係啊，不過又唔係周圍去，又少出街，可能有時見唔到，唔出奇嘅。 我想問你哋有冇跟過屋企人去燒啊？ 細個咪有咯，即係我諗我都係四十年前嘅事， 係有咩印象㗎？其實。 冇印象嘅細路仔識鬼咩？就係覺得好得意貪玩咁咯，乜都唔識，係、咯。 但係就唔驚嘅。 唔驚細路仔，因為唔識驚。係咯，你咧？你細個驚唔驚啊？你係定係由細到大都唔驚啊？ 我由細到大都唔驚嘅，不過我細個咧就我婆會燒咯，幾乎每一年佢都會燒嘅。咁我哋梗係幫阿婆抽嘢噶啦，即係嗰代人 又要接元寶噶嘛， 係 咯。 係啊係啊，同埋咧好似會殺。钱噶，跟住咧就唔准执啊嘛，你知僆仔噶啦，细个见到家有钱就梗系执嚟买糖啦嘛，就千叮万嘱我哋。总之七月嘅时候行过街，见到有钱银喺度咧，都唔执咯。 系， 咁其实唔七月都唔应该执。 系，同埋又唔应该去踩嗰啲烧完嗰啲衣纸、嗰啲灰啊嗰啲嘢噶嘛。 同埋唔可以指住佢笑添啊。 系啊， 我咧就因为咧细细个开始，屋企人都有呢个习俗传统嘅，往年都会烧嘅，咁今年所以我都有烧。年年我都要去燒嘅，咁、 即係你老咗你都會燒啦。咁 我諗我都會噶， 係咯， 係因為其實除咗係一個傳統啦之外咧，其實都有啲人講過就係話，其實你都算係叫做積一啲嘅。 嘅福啊，定系德啊？ 积阴德。 是啊，即呢啲咁樣嘅，咁所以就係話都係好事嚟嘅。咁、 哦、 以前咧，我仲燒得多添噶。點解會話燒得多呢？因為以前我屋企咧，譬如都會有一個嘅小店啦。咁、喺小店嘅時候就要燒啦，因為其實某程度上點解要燒咧？ 好多鋪頭都會燒嘅，喺啲門口會做噶嘛。 係啊， 好多鋪頭初一十五都會燒啦。 係啊，做節做牙都要嘅。咁、但係咧，點解咧？其中一個原因即係燒家衣嘅其中原因就係咧，我聽翻屋企人嗰啲講就係、是、希望自己都可以係嗰啲叫。路路平安啊！ 嗯、 因为你会点解、你哋唔知有冇发现咧？就系、通常烧嘅时候都系屋企楼下或者附近街道、原因就系因为通常你翻屋企嘅时候都一定会必经之路嚟嘅，咁就希望咧成条路里面都可以 保自己平安。 系啦，咁、所以咧就会喺个小店嗰度嘅时候就一定要烧。咁、去到我阿婆啊屋企嗰度又要烧，跟住去翻自己屋企又烧，所以烧成两三个地方。 咁、烧完烧家衣嘅时候，咪有啲生果、有啲食物嘅嗰啲贡品咁嘅嘢啦。食唔食嘅其實 唔食噶啦嗰啲， 哦，燒完就抌嘅，唔同拜神，拜神就食得， 係啦，或者拜仙人， 哦、 就唔同嘅呢啲就 係 啊。 咁要買啲咩去？拜噶，即系要买啲咩？我已经唔记得咗啦、 我记得有生果啦，一定 生果 系啦、 有豆腐，系、啦，因为好似啲人话鬼食豆腐，我唔知系咪唔记得咗啦。一定有芽菜， 唔系呃佢先， 烧肉有冇烧肉啊？ 有啲会有肉嘅，有啲但系有啲会就咁斋菜。 我记得有生果咯，好记得 系啦。同埋咧，好得意嘅，通常咧有啲饭咧会搵水浸住佢噶，浸住一啲。饭跟住同埋有啲饼干，系啦，有阵时可能会有啲糖咁样添嘅。 我唔 系 好记得啦，因为太年代久远啦，我就 因为我有阵时都要同屋企人准备，所以我大概知咯。 系咯， 咁系会摆喺条街度，定系做完晒 啲 嘢， 好似有啲碟 拎翻走， 好似有啲碟仔晾住，纸碟又好，咩碟都好，会晾住啲嘢噶嘛，系咪？ 系啊，攞个碟去装住佢，同埋攞啲茶或者攞啲酒，佢就摆生果。 啲杯仔 系啦，杯仔咁样，跟住就俾请佢哋食。 装香就插喺啲生果度。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之后就。同埋有分嘅话接嗰啲元宝咧，跟住之后咧、接完之后咧，有啲咪会屈个角嘅，屈个角系俾神明嘅，好似系、 我都记得好似接呢啲俾朋友嘅咧就唔使嘅， 就唔使屈个角嘅，即系唔使整个牛角咁样接 唔使成个立体型咯，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话原来系有分呢一啲嘅。咁、我哋头先都讲啦，网上面咧都摆咗一个嘅社交平台敏感时刻入面，咁就有张相，咁大家如果都曾經有一啲靈異事件嘅話，不妨都可以咧去留言話俾我哋聽。咁一陣間十一點鐘新聞之後咧，咁就撩撩同我啦，都講下一啲咧關於遇難節啦、鬼節。 我哋再言行夠下，其實仲有好多禁忌㗎。 係啊係啊，同埋、其實有冇諗過咧？今年咧，即係大家頭先撩撩都話少咗人燒啦。咁佢哋咪少咗嘢食或者少咗嘢收咯。 係啊，所以咪嚟揾莫莉收啦。 哎呀，唔好啊！ 可归家那漫长路，幽暗中凝望飞灰化作浮尘，结聚似荒岛，那地厚与这天高，仰首一笑不知道。被遗落在宽广的银河，面前繁星都不清楚，却没半颗落于照亮散去路，漆黑之中坚持望见光谱。到黎明

请嚟演员陈汉娜演出佢嘅 MV， 配合歌词讲地球已经唔适合人类居住。汉娜移民咗去外太空星球生活，但系因为太挂住 J， 所以翻嚟地球。 放手，全身人类找到宇宙无垠的光，失重后会飘出这漩涡。 填词王乐儿，编曲有芝麻林岳庭，监制系舒文。上晚六个星期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冯允谦《地球来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睇见香港嘅医护人员为我哋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佢哋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喺呢一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喺屋企，先至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好啦，播一報時先，而家係11:09，過咗7月14啦。 但係都仍然係七月。 係呢度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敏感時刻，聽到呢個音樂就係話，我哋今日主題講遇難節。Kitty 仍然喺電話旁邊。 喺度，喺度。 點啊？見面都留下仲有冇蕭家怡啊？ 應該燒完啦。 喂，但我想講一樣嘢喎，除咗蕭家怡之外咧，的而且確咧，而家咧，即係雖然就話，哇，啲人冇咁傳統噶啦，或者大家都可能而家都已經唔會再蕭家怡啊咁樣啦。但係有樣嘢咧，都真係仲會記掛住嘅，就係咧，通常到14、15呢啲日子咧，少咗出街，或者早咗翻屋企。 個個都叫人唔好去夜街嘛，成個七月啊，其實係唔係就係嗰日啊？ 好多人可能未必知嘅。 係，其實點解唔知道？大部分人都知啦，唔好出夜街，唔好飲酒。 但是有些人就会 饮酒啊， 是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会饮酒。 饮，因为饮酒，譬如你饮到醉醺醺咧，饮醉咗，你成个人嗰度气啊，你个神啊都会好弱啊，咁咪好易俾啲唔好嘅朋友咧会入侵你咯， 或者摄入你啦， 系啊，或者跟你咯，因为饮咗酒，成个人个气场好弱噶。 哦， 系啊， 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 系啊， 我就知唔可以俾人拍膊头 咯。 是三把火啊嘛， 咁 啊，你知系啊，系话人有三把火噶，系啊，系啊，系啊， 嗯，头顶， 头顶同埋 两个膊头，系啊， 系啊， 咁但系 我听过话冇黐墙行咯， 我依个系人都知啊，因为咧灵界嘅朋友中意贴住墙，因为凉浸浸啊， 哦，系啊， 系啊，因为啲墙通常凉噶嘛，你屋企啲墙你咁耐都凉噶， 系啊，所以我成日黐埋埲墙，冻嗰啲脚， 唔怪之你见唔到咧，你 系 同类。你知唔知道原来是夜晚唔好晾衫啊？ 我最近几年先知 道。系啊， 我之前唔知 道。系啊，佢话如果你佢哋话如果你屋你日头晾咗衫，夜晚要收翻，就唔好有得夜晚喺度揈下揈下揈下。不过而家今时今日都少人晾出街啦，好多都系晾喺屋里边噶嘛。 嗯嗯， 系啊，即系话你揈下揈下咧，就好似 welcome 佢，招呼佢嚟过嚟啦，过嚟啦咁样咯。 又或者话咧，因为夜晚晾衫咧，因为啲衫湿啊嘛，未干咧，即系佢哋中意又系嗰啲阴阴湿湿嗰啲嘅气氛啊。咁所以就话佢会摄入件衫入面咯。 系啊，或者你好似同佢招手叫佢过嚟咁咯。 系，但系我就系想讲咧，寻日咧我放工翻屋企嘅时候咧，12:00-1:00啫嘛。但系咧，成条公路咧，我系惊一惊噶。 点解咧？ 冇乜车。 冇，但系一架都冇定零架。 可能系有两三架，跟住全程就冇啦。咁跟住之后，直情我去到大埔，跟住之后，即系吐露港公路去到大埔，跟住咪直接去粉岭嘅。 中間有段路至少有兩三分鐘前後都冇車。 哦，咁你咪好驚啦！你仲要你個新牌仔。 係啊，你知唔知我點啊？我全程揸八十啊，跟住之後仲要我揸第三條線啊，唔揸第一條線啊。 你冇見到一架另外嗰啲紙扎車喺側邊經過啊？真啦， 冇但我周圍喺度望倒後鏡望多就真。 係。 但係其實我亦都喺度諗，我究竟應唔應該望倒後鏡？因為睇電影。成日都话喂，你唔好望后面啊！ 系啊， 后边 望到噶嘛，坐喺车里边你咪仲惊。 哇，一无管 动 啊！ 你今晚都自己一个揸车翻屋企噶，好唔好咧？ 唔系，但系因为点解我望后面呢？因为我头先咪话成条路冇人， 系你想睇下前后有冇车嘛？ 系啊。 有車就貼住人哋嚟行咯， 再揸埋啲揸六十喺條公路度。 喂，佢哋又話，如果係咧，譬如喺呢啲七月農曆七月嘅日子咧，有人喺後面嗌你咧，唔好亂咁回頭啊。 係啊，尤其是嗌全名噶嘛。 係啊，嗌全朵，係開你全朵，你就唔好回頭啦。 係，但多數啲同學都係咁嗌法噶喎。 係喎、啊。我都覺得，不過夜晚即係日頭就唔驚咯。係，佢哋話夜晚如果係你一個人行一條好靜嘅街，有人嗌你名，唔好回頭咯。 同埋有竅門嘅，好似話，如果佢真係一個人類嘅話咧，佢嗌你一次，你唔應佢。跟住佢會自然嗌你第二次，佢好似話嗌你兩次或者三次，你先認過去咧，你就知道真係嗰係人嚟嘅，所以你就可以認過去咯。係，如果你嗌你一次就唔會認過去。 冇啊！我而家開個電話咁個 camera 望下咪得咯。 陣間佢冇得衝入嚟， 咁俾個 close up 你睇。 但係咧，我想講咧，頭先咧咪都有講過就是說，就係話而家啦，即係個時節唔同咗，尤其是今年啊，因為有疫情啊嘛。 係啊。 我早幾日咧睇到咧有個報。好张咧，就系咧，我哋嘅好朋友啦，阿鬼王啦，潘少聪写咗篇文，摆咗上去一啲报章入面。 系 佢有讲过话，今年嘅鬼节咧，即系大家要留意嘅嘢。 系 因为佢话可能咧，同其他嘅即系往年未必一样。嗯、就头先我哋新闻前都有提过嘅，就系话每年农历七月大家都会烧街衣噶嘛。 系，其实都系回向翻俾嗰啲朋友啦。 系啦，又或者佢哋难得一个月会上到嚟人间嘅时候，就俾啲嘢去食啊。 系。 好啦，咁因为疫情关系，头先咧都讲今年真係少咗好多。咁好啦，佢哋收唔到一啲预期嘅礼物喎。 嗯， 咁点呢？ 上门打劫。 佢都有讲最近啦，佢话所以咧，即系啲好兄弟啦，真系可能会转向用啲个体嗰度索求，即系可能见到你嘅时候会嗌你。 嗯， 佢话所以如果咧有啲高龄嘅人士，即系话容易啲见到嘅人咧、 嗯， 或者一啲运气唔好，即系你明知呢排可能都霉霉地啊， 觉得自己唔顺啦， 系啦，尽量真系唔好出夜街。佢话、嗯，因为你哋可能会撞到佢哋嘅命中率咧，系会 高 很多 嘅。哦，咁唔出奇。咁等阵收工点啊？我同你阿Kitty 就话坐咗喺屋企啫。你会唔会听我啊？我咧， 你知我到而家唔敢过海啊！我到而家唔敢过海噶， 行个大运仲好啊！ 我惊我去到过海唔敢识得翻嚟，唔识得揸隧道。但系我想讲咧，真系噶、哦。咁如果系嘅话，咁佢哋又点咧？ 系、哦，因为往年好多嘢攞噶嘛， 系啊， 系咯，有好多嘢食噶嘛， 系啊，正所谓随家都执噶嘛， 系咯，今年少咗啦，咪可能堆晒去某啲仲喺度化紧宝嗰啲朋友嗰度咯， 系咯，系咪争？ 可能大家分薄咗啫，都会有嘅，我谂 系 咯，或者如果唔系就想方法咯，想方法去揾咯，揾食咯， 系咯嘅， 系咯，咁多烧腊铺，去舐叉烧咯，我唔敢买叉烧食啊！呢个月成个月都， 你知唔知我有段时间真系睇完呢套电影之后咧，我都系唔敢食叉烧，好惊。同埋我试过唔敢搭 lift， 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我唔敢搭 lift 啊，有段时间。 点解呢？ 因为咧之前咧啲港产鬼片咧，咪好中意就系你搭 lift， 跟住部 lift 唔知点解打到啲灯系蓝蓝、暗暗。 一开咗门又奇奇怪怪，又落咗地底嗰层噶嘛。 系啊，跟住无啦自己开门，跟住冇人啦、啊，跟住突然间你 feel 到背脊有风啊嗰啲咧，我成日咧翻屋企搭 lift 嘅时候都凝住噶。我试过有几年咧惊到咧，我系打俾 friend 咧放工嗰阵时收两点咧，好彩我啲 friend 有义气咋，佢真系会凌晨两点钟过嚟陪我搭 lift 翻到屋企之后我就拜拜。吓 咩 friend 咁好人嘅？ 系啊，超好人啊。 系咯。 跟住之后咧，咁佢就送完我上楼之后，佢就自己搭走。 自己一个落翻嚟，男定女啊？ 是男仔才会做呢啲嘢嘅啫。 系，我都觉得系。女仔瞓觉啦，冇嘢。 唔系咯，女仔鬼得闲理你咩？喂，但系你讲起搭 lift， 我谂起我有一个经历嘅，都系喺真系7月14嗰日。 系。 我都话试过咧，有个朋友又唔记得咗边年啦，都好多年前啦。咁、喂，三缺一啦，过嚟打牌啦。咁我咪去人哋度打牌啦。咁、我朋友就住啲旧楼嘅，嗰部 lift 系好细嘅，正正方形。咁就木烫闸嗰啲咧，即系仲有一道、一道门，有道木嘅烫闸啦。咁嗰啲嗰种咁旧嘅，但系 lift 好细嘅，但系已经有闭路电视噶啦，吓、又睇到 lift 里边嘅。咁我咪去到，咁啊喺 lift 度等 lift， 跟住啱啱行入。个大厦大宅到 lift 门就关啦，咁、可能有人上面揿 lift 啦，咁我又咁佢门口个 lift 顶有个闭路电视嘅画面，咁我望下，哦个 lift 冇人嘅，我睇嗰时候，咁咪上去谂住去就有人搭完 lift 就落翻嚟，咁咪揿 lift 等 lift 啦，跟住等等下咧，咁我就觉得唔耐烦，咁跟住又望下个 lift 停咗 ，lift 开门，有人出 lift 啊， 吓、但明明你见到 系啦， 闩门嘅时候系 冇 人， 系啦，同埋我再望个闭路电视系冇人，因为个 lift 好细嘅啫，企到两三个人到嘅，因为旧楼啊嘛。跟住我再第二次望嘅时候，佢停楼啦。 但你清晰见到个人 嘅，我睇住人行出 lift 啊。 会唔会喺中间譬如 系咯， 冇啊，因为我一路喺度留意住噶嘛，我眼尾睄到，咁系冇停过噶。系啊， 咁、 啊、 你冇即刻打俾个 friend 话我唔去你度 我跟住打俾佢，我话你可唔可以落嚟接我咯？我唔敢入去个 lift 度啊，系。 你仲够胆入？ 因为个 lift 上咗去好高嘅十零层，我朋友住十楼以下嘅咋，因为。 你有冇话俾你个 friend 听件咁嘅事啊？ 梗系有。 佢都仲够胆落嚟接你啊？ 咪点啊？佢三缺一啊嘛，打牌大过天啊！你知啲人。 仲惊啊？你知唔知啊？ 点解啊？ 点啊？四人归西啦，谂住。 真系好惨噶嘛，好阴功噶。 Kitty 因为都系一个中意打牌之人，如果你遇到撩撩嘅情况， 不过我系去接完我上入到屋我先讲嘅。 哦， 我冇喺 lift 度提呢啲嘢嘅。 哦，但系电话度有冇提先？ 冇，我话你可唔可以落嚟接我咁咯？ 其实原来撩撩 佢跟住我心谂点啊？扮大牌要人接，我谂个心已经闹紧我咯。 其实原来撩撩想打牌，所以佢坚持入嗰部 lift。 真的好怕，我真的看住人出 lift 咯。 如果 Kitty 如果是你啦，你好像撩撩的处境，你会不会咁入 lift 啊？Kitty 打牌大过天，一定入，佢自己入添。 仲同个 friend 讲，喂，开定门，煮定嘢食俾我，系啊，留定个位坐喺度。即系你会照常啊？ 咁唔知噶喎，咁样系，咁系，咁你嗰日有冇赢钱咧？我想问。 有。 啊、真的会噶， 有 系咩？ 系啊， 咁到底系时运高睇得到，定系时运高睇？ 重要啲牌好邪嘅添， 系咪噶？ 系系啊，你又食天虎啦，又食嗰啲咩奇奇怪怪，平时好难食嘅虎嘅。 哦，系咯，即系未必一定系唔好嘛，你自己吓自己。 系喎、啊，唔系喎，但系系开头好邪嘅，啲牌好靓，咁啊赢钱嘅，跟住打到中间咧，啲牌就好差，就输晒啲钱。但系喺最后嗰两铺咧，仲好奇怪啊！你知唔知道？最后嗰两铺咧，我自摸十三腰啊！ 哇，两铺都十三腰， 连续两铺十三腰啊！ 咁最后赢钱定输钱 啊？你梗系赢啦，两铺十三腰，我哋打台湾牌系拉庄噶嘛。系啊， 因为我唔 将输嘅又赢翻晒翻嚟， 系我唔识打牌，所以我唔知道。 咁但系结果嗱，开头赢好多，输晒嗰两铺又赢翻啲翻嚟，变咗其实又好和和果果咯。 哦， 但啲牌就好邪啦， 牌咁多佢咯， 系啊，全部啲好邪嘅牌咯，真系好奇怪，我打到好惊嘅，其实你食啲咁嘅牌，其实已经好惊嘅咧，平时你好难食到噶嘛，打十次廿次都冇机会食到一铺噶嘛。 不过我都听过有啲人讲嘅就系、是、你唔系犯佢嘅话，或者特登去撩佢哋嘅话咧，通常咧都唔会对你有啲乜嘢嘅害你啊。 嗱 ，Kitty 啊，真系识打牌，即刻问我嗰啲牌点， 我唔识打，所以我真系唔知点问， 真系。好邪嗰啲牌嗰日，系啊， 系咁啊 ！Kitty 头先都讲话佢都会上去啦，会打牌咯。嗱，好啦，头先都讲 lift 系其中一样啦。咁啊，同埋头先阿 Leo 都有讲就话，如果烧加衣嘅时候，尽量就唔好去踢佢哋啊。 系啊。 咁原来潘少聪都有讲咧，佢就话原来烧加衣嘅时候，尽量唔好带小朋友去。 系啊，点解咧？ 我哋細個成日都去噶啦， 係啦。佢話因為原來咧，因為嗰啲陽光或者嗰個陽氣不足啊，咁、咧可能咧小朋友咧就會唔小心就會引到嗰啲嘅靈界去騷擾佢哋、 哦。 因為成日都講唔知點解咧，我都聽過好多人講就係話小朋友咧係容易啲同佢哋 connect 嘅。 哦，係好多時小朋友睇到我哋睇唔到噶嘛， 所以成日話去睇樓啊， 係啊， 帶埋小朋友去。其實我覺得小朋友 小朋友同狗啊嘛， 但我覺得小朋友好慘。你谂下，我妈成日带你睇楼， 系咁， 有啲借人哋嘅小朋友噶， 系啊，借只狗，借个小朋友去到冇事，唔喊唔叫，又冇事啦，咁 系啊， 好啊，咁唔系咩？你睇啲戏都多啦，啲小朋友啲幻想个朋友咧，同佢讲嘢，同佢玩，其实佢真系见到大人，又以为佢嗰啲咩 imaginary friend 啊嘛，系咯。 我咧听过个咧。靈異事件啊！佢話就係話咧，我有個朋友講嘅，就話佢嘅大人嘅朋友定唔知點啦，因為嗰時中學嘅時候聽嘅，咁、佢就話咧，佢哋去睇樓，跟住帶住個小朋友去睇樓，跟住之後佢哋會問，就問個小朋友。我記得佢嗰陣時係和合石附近嗰啲樓，因為嗰度其實而家都係一個市區嚟㗎，一個小社區。咁跟住就有啲私人嘅樓，新嘅樓，咁佢哋去睇，睇完之後咧就 和合石咪即係要入油塘經過嗰度叫和合石？ 粉嶺，粉嶺，粉嶺嗰度， 嗰度叫咩啊？ 和合石咯。 哦，和合石，即係如果經入油塘都咪好似都有個墳場，唔記得叫咩添？ 嗰個咪將軍路， 將軍路 嗰個， 因為我去過拍戲 啊。咁跟住和合石嗰個啦，跟住之後咧，佢哋係行完曬，即係玩曬之後咧，即係睇曬之後啦，問個小朋友。你中唔中意呢度啊？个小朋友同我讲，我好中意呢度啊！ 系啊，好多哥哥姐姐同我玩啊！ 真系 真系啊，俾我讲中啊！ 系啊，佢冇讲话好多哥哥姐姐，佢就系话有个姐姐同我玩啊！ 哦、 哇！而家毛管冻添又，哎呀，好惊！ 咪系 系啊，真系会噶，所以真系嘅，小朋友就尽量烧家衣嘅时候就唔好带小朋友入去一齐烧家衣啦。 冇错，我有个朋友都住睇楼咧，去睇楼咧，佢自己唔知搬咗入去之后咧、原来嗰间屋有七只啊！ 哇！但我想问嗰啲会唔会鬼打鬼啊？ 唔系、哦，佢七个都系嗰啲孖边妹、哦，即系以前啲马姐咁嘅款嗰啲啊。 七姊妹 系啊，咁可能 姑婆屋嚟嘅。 系啊，可能系嗰啲马姐姑婆咁七个一齐住。原来咧，佢后屘揾啲师傅咧，即系我大家信就信啦。咁嗰啲师傅就话系七个嗰啲咁嘅马姐。咁、以前就住喺嗰度七个咧，就啲马姐宿舍啊。咁啊啲马姐嗰时咪好兴一齐住一啲宿舍嘅、即系出嚟打工噶嘛。咁即系后屘咧就喺嗰度咧。大火燒死曬！ 哦，咁但係點解你個 friend 會感覺得到，即係就後屘會翻？ 因為佢發覺佢成日啲電視自己開關，啲燈自己開關，佢仲同嗰啲馬姐講數，日頭我翻工，你哋點玩都得，夜晚俾翻我都唔得啊！咁啊，唔好轉我個台啊！咁咯。 但係佢哋唔肯。 係啊，跟住係咪揾啲師傅去睇咯？ 系、 哦， 但系其实系善意定系都真系佢哋觉得你唔好掂我地盘咧，即系话你个 friend。 其实后屘佢哋咪喺度讲数咯，我朋友话同佢哋，咁咪夜晚系我嘅，日头你哋啦咁。 但系佢哋唔系夜晚先可以出动嘅咩？ 唔系、哦，我朋友夜晚放工翻嚟话你夜晚俾我唞啊咁。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 好好笑噶， 灵异嘢唔系夜晚。 我好记得嘅，因为话七个孖边妹我话。 系咁、哦、最后师傅睇完之后，咁佢就冇事啦。 冇啊，我朋友搬屋啊，直情叫佢。 哦倾唔掂数 系啊，倾唔掂数叫佢搬屋咯。 哦、但系嗰个系真系算系， 仲要喺铜锣湾啊、崇光附近嗰啲唐楼啊， 嗰、那个系好阴嘅。 系啊，我知道边个单位边一栋噶。 哇，下次指俾我睇，我喺边一度。系佢都有讲嘅，就系话尽量咧，即系鬼节嘅时候就唔好去睇楼，同埋唔好搬屋。 即系成个月都唔好搬屋同睇楼。 系啦、啊，佢唔好搬屋，系啦、啊，佢、因为咧，其实呢个月咧比较阴啊，撞到嘅嘢。都会可能系阴啲嘅， 系、因为啲吉嘅屋咧，通常系好容易有呢啲咁嘅朋友聚集噶嘛，系、所以你唔好去睇屋睇楼系最好嘅， 系， 因为冇阳气啊，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忍下啦，即系好快过，仲有两个礼拜啫。 Dale, cómo calmo, cono que va, si se cae, temo po, cuda que ya, tada mi luta que, nani ga, te quiero no, wa cala nai, quiero que mi ga, mune wo hate, toni, mamoli masho, It's a cool letter. 日文歌咧叫《鬼灭之日》，唱嘅依然都系 Tony feature 咗咧，就系丽英诶小薯茄嘅。一阵间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翻嚟，依然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将军澳港铁站下昼发生命案，一名护卫员维修柜员机期间被人持刀袭击，怀疑施袭的男子在现场被制服。恒生银行证实受伤的护卫员已经离世。警方表示，下昼四点几接报，将军澳港铁站 B 出口有一名男子遇袭，现场所见站内恒生银行提款机附近的地面染有血迹，有杂物散落在地上。现场消息指出，案件涉及私人恩怨，相信凶徒同事主是旧同事，怀疑凶徒事后将一把12寸长的利刀弃置在现场附近一间医务所。恒生银行发言人表示，有外判护卫员在将军澳站维修自动柜员机期间受伤，相关维修工作不涉及现金处理，事件中无金钱损失。发言人其后证实事主已经离世，又说恒生十分关注事件，会同外判公司跟进，向护卫员的家属致深切慰问。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日展开，首日有126000人接受检测，截至晚上八点，累积超过674000人预约登记。原本已经预约爆满的检测中心，星期四起会增加名额。今日至少8000人未有预约下接受检测。政府话日后会因应实际情况，尽量提供服务。 被问到会否造成人群聚集，有违原意。负责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要人性化处理。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值临时估计265亿元，按年跌幅收窄至23.1%，比六月收窄1.6%，连跌18个月，但连续5个月跌幅收窄。期内食品、酒类饮品及烟草销货值跌近13%，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跌近54%，药物及化妆品跌近51%。服装跌近43%，但超市货品上升26.5%。政府发言人表示，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急升，社交距离措施因而收紧，进一步打击本地消费活动，零售业经营环境短期仍然十分困难。考评局公布出年中学文凭试的应变安排，笔试延至出年4月23日举行，预计明年7月21日放榜。考评局又简化评核要求，中英文科考试取消，精简多个学科的校本评核，通识科独立专题探究，即是 IES 部分占分比重由20%减至10%。考评局表示，明白部分学生已经完成校本评核，但未必照顾到每个人的情况，认为整体简化校本评核可以为老师和考生释出学习空间。有应届文凭试考生对考评局的决定感到不知所措，认为缩减 IES 占分比重对他争取到好成绩不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508点，升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6，瑞士法郎0.908，加元1.304，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95，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4.54美元，卖出1,975.2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前路茫茫，点搵出路啊？ 搵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学历，学费全免，有成300项课程选择，设有特别津贴，每月最高5,800元，企业仲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系少女，但系就第一次尝试少女式情歌。 谁知我唱住十歌，还是动态定是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亲切慰问我，但我清清楚楚，终止交往他更快乐过。你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未提及。 之前的作品都是比较跳脱一点的，今次这首少女式情歌就是希望给到自己情绪起伏较强的一面给乐迷看，不要说乐迷啊，就连他自己都说没见过自己这一面的。祝 作曲严晓蕾，填词陈耀森 ，KW 朱敏熙，编曲苏道哲，力吹，监制冯汉铭。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陈海永《隔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岸准备好晒。 燕琼啊，新嘅学年咧，我准备咗份大礼俾你个女啊，系个口罩嚟噶。 咁啱嘅 Eric 啊，我都准备咗口罩套俾你个仔啊。 哇，真系天生一对好夹咯。 梗系啦，如果有需要除低口罩，一定要摆入口罩套入边先安全噶。 我哋两个仔女啦，又卫生又安全啊，我哋系放心晒啦。 南京节目局一定要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的家庭打气。 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啦 ，Kitty 你扮一次，扮到呕 ，Kitty 真系冇你咁得闲。 唔系啊，我惊啊，我咧你自己话你琴晚揸车都咁惊啦，我都为咗啲司机着想噶嘛。 系啊，你仲要翻屋企系咪要坐 lift 噶？ 喂呀，你知唔知我试过咧？讲开咧，我头先咪话叫 friend 嘅，我有一年咧，我系叫我楼下个看更 送你上楼， 跟住最咩听唔到？ 包唔包呢个服务㗎？ 因为我平时唔叫嘅，好好笑。但好彩就我同嗰个看更系 friend 嘅都。咁跟住之后嗰一日咧，突然间我就诶、你可唔可以陪我上楼啊？跟住最好笑佢话 我阿妈唔喺屋企啊咁。 以为你暗示啫， 系啊，以为我暗示啲。跟住之后佢好笑，佢以为我惊贼啊。做乜嘢啊？你突然间惊贼啊？放心、啊，治安好好噶、啊，你唔使惊贼。我个扮傻，系啊，我惊啊，今日惊贼。佢唔知乜冇怀疑，今日即系嗰一日系七月十四咯。 你今晚翻屋企啊，自己个上楼康间去咗巡楼。 哎呀，我 捉你！ 好彩嗰样嘢就系、是、咧，我屋企个看更如果巡楼咧，佢会揾第二个看更落嚟睇住噶。 哦， 系啊，跟住之后等佢巡晒楼之后，佢先至换翻上去第二个班咯。 哦， 你睇第二个嗰个真系看更嚟嘅。 肯定是他们全部都有脚 的。哎呀，我刚才还在拍照，我突然不醒起呢，他们说七月最好夜晚不要拍照的。 是呀、啊、 我们刚才的照片有没有奇怪，大家检查。 是 呀、 啊。唔记得咗， 系啊，佢话因为嗰啲朋友有时好贪得意会玩你影相咧，佢就会入镜，你就唔觉意摄咗佢入镜，就带咗佢翻屋企噶啦，会，所以张相我 send 咗俾你噶啦，莫莉。 我哋阵间十二点钟就敏感少一个 delete 咗佢。有人都有留言啦喺嗰度， 佢话咩啊？ 黐线、叫我播爷爷黐前，我睬你， 我真系唔制啊！你千祈唔好，你等我走咗先啊！ 咪系咯，我记得嗰阵时试过一次播啊，我跑到九里远啊，我打死唔肯翻。直播室啊， 吓 系啊，真系唔好玩呢啲。 唔系，唔好真系唔好搏， 唔 好贪玩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系 系啦，我信嘅，唔好搞我。 系 系啦， 有阵时我喺收音机咧，突然间听到一啲咧，即系未必系爷爷千年，即系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嗰首叫咩名？我想问 咩啊？ 咩好似 咩嚟噶？ 咩嚟噶？ 咩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嗰首咧咩？ 都唔知你唱咩？ 好似咩闪闪星星发光嗰首啊？ 唔知你唱咩歌啊？你音又唔准。阿 Kitty 知啊， 系咪长长头发嗰首《两眼发青光》？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首啊， 边有他的眼光啊？ 咩啊？ 边有他的眼光啫？长长头，千年女王啊！ 唔系嗰首，唔系嗰首，小朋友嚟啊，唱呢首歌嗰个。我早几日先听到隔篱播嘅时候听到， 系咪？ 系啊，我跟住即刻走。 系啊， 又唔系月亮光光啊？ 系啊，月亮光光， 月亮 光 光，月亮光光嗰只啊？ 系啊，系啊，系啊，月亮光光啊！系啊，系啊，即系呢啲我都唔得。 两眼发光同月亮光光两回事喎。 两眼发青光啊！ 对朗月坐得得得， 就 爱上嗰只嘛。 恐怖啊，唔得，真系唔得呢啲。 快，生活上得得得得得嗰只 啊，系啊，系啊，哇，唔得噶。 我细个都觉得呢首歌系几恐怖，唔知系咪因为？细个系趁僵尸片噶嘛呢一首歌，系、啊，所以就觉得系好阴森嘅。 喂、哎，我细个咧睇过啲僵尸片嗰啲咧，我都觉得佢好恐怖嘅， 系啊， 即系唔止系鬼片觉得恐怖嘅。 喂，但系僵尸其实嗱，睇嗰啲僵尸片咧，又可以带住佢哋跳啊，穿州过省咁 啊， 即系我依个我觉得真系好离奇咯，我就唔系好相信会可以咁样嘅。 但好似真係得噶， 係我聽人哋話係得，但我真係覺得唔合情理啊嘛。 但係咧，我想講咧，即係中國式嘅殭屍咧， 嗯、 我覺得好恐怖啦，即係睇嗰啲電影都覺得恐怖啦。但係如果你話外國嗰啲吸血殭屍咧，我又唔覺得恐怖。 個個 Tom Cruise 咁嘅樣， 係個個都好似好靚仔，我唔覺得恐怖 啊。係喎，你睇嗰啲咁嘅 Twilight 咁嘅吸血新世紀嗰啲又係喎， 要個靚仔啊。 咪係咯。 但係咧除咗呢個之外咧，原來咧都有啲詐忌嘅嘢，就係頭先咧咪話唔好影相嘅。係 啊。 原來話唔好照鏡自拍都唔好喎。 系啊，点解照镜自拍啊？ 即系有啲人咪好中意咧，喺块镜度对住块镜喺度影相，影自己嘅样嘅。 而家啲人最兴啦，每日一碌嗰啲咪咁样啦。 系啊，佢哋话原来呢个都唔好 嘅。哦， 系啊，同埋原来着衫又瞓，我唔知道。 系唔好着红色，原来唔好着黑色。 系 系啊，唔好着黑色 哦。系啊。你今日全身都黑添啊 ，Kitty！ 頭先我撞到你嘅時候， 佢要即刻換。 係啊，黑色、紅色都冇，紅色係佢哋太搶眼嘅色，都會吸引佢注意。黑色咧就令自己嘅磁場唔好。 聽聞話白色、麻色都唔好喎。 係啊，所以唔好著黑同紅㗎喺七月節裏邊。 咁其實好少衫可以著喎。 黑色、紅色唔著啫嘛，紅、橙、黃、綠、青、藍、紫咁多色。 頭先話白色、麻色，有啲人都話唔好著喎。 咁你仲有好多色嘅藍色咯。 嗯，啊係，咁啊係藍色。係 咯，紫色咯。系咯，米色咯， 咁啊系， 黄色咯，绿色咧， 咁啊系， 好多色噶，不过你全部黑掹掹啫嘛， 系黑白灰咯， 系咯， 全部都唔着得， 系啊， 系咯， 所以我着米咯，喂，同埋佢哋又话喺平时唔系七月节嘅，喺七月节就特别，譬如瞓觉，好多女仔咪唔扎头发披头散发瞓觉嘅，佢话唔好披头散发瞓觉。 我唔知喎呢個點解啊？ 啊，但係扎住對頭髮唔好。 係咯。 係啊，但係佢話七月節你披頭散髮瞓覺，尤其是長頭髮啲女仔咧，佢就話佢哋會見到覺得你係同類啊。 因為頭髮向前。 跟住就會叫醒你同你傾偈啊。 向前披。 係啊。 哦，係啊。 係啊。 但我成日都喺度谂，嗱，咁佢叫醒你同你倾偈啫，都系倾下偈啫，咁你咪同佢倾下偈。 你都傻嘅，你 都傻嘅，你真系倾下你，我谂你 Kitty， 你而家大声， 系咯， 系啦，你唔惊？ 喺到你真系见到嘅时候啊，你已经掉头走啦，仲话同人倾偈。 系，我又识下口德，我又唔想捉你见到嘅。 咁你头先又叫我哋揾我， 咁因为 Kitty 从来未冇呢啲咁嘅经历啊嘛。 其实我觉得幸福噶， 系咯。 我只话我觉得佢哋未必会害人嘅，我成日觉得即系可能俾你见到都系希望可能你系咪可以帮下佢哋点样？ 唔系一定有嘢要你帮噶嘛。 有好多人咧好劲啊！头先我唱到五音不全都听得明我讲咩同埋唱紧咩啊！有好多人 send message 过嚟同我讲话嗰首叫《鬼新娘》啊， 黐系咩？ 鬼新 娘嗰只歌名唔系叫《鬼新娘》，套剧啫系嘛？ 我唔知道佢无论我哋嘅 Facebook 入面有听众啦，跟住我哋亦都有个朋友啦，都话同我哋讲叫《鬼新娘》 啊。唔系，只歌唔系叫《鬼新娘》啊，郑少秋喺演唱会都有唱嘅。 跟住。 即系唔系月亮光光啊？ 唔系月亮光光， 系我都唔系讲月亮光光。 系啊，原来唔系，我以为系，死咯！ 即系另外一只， 系啊。 阿摩莉，你真系表达得好差。 唔系，我将佢 remix 咗。 但系我哋啲听众好醒目， 好劲啊！ 系咯。 跟住再有一个嘅听众叫 Vincent， 佢话系鬼新娘啊咁 咯。 多谢你哋提供啊！你哋好劲啊，玩古歌仔又 咪系咯，真系好叻喎！佢哋咁都知道， 系叫他的眼光、啊， 他的眼 系咪即系话鬼新娘呢套剧或者电影，跟住叫他的眼光呢 唔知 系咯，真系唔知。 淡淡然掠过，神秘又美丽嗰只就系叫他的眼光。 啊 即係其實佢哋自己都搞 唔係咯， 定係我 remix 得太好？ 我淡淡然掠過，神秘又美麗，他仿似驟來的雨，係咪？ 啊，唔係呢首， 唔係呢只嘛？呢只係咪 小朋友唱嘅？ 呢只先叫他的眼光係咪？ 係好似我唔知啊，但我就知道我小朋友唱，我頭先唱緊首小朋友唱。 係咯， 係咯。 但系我讲嗰只就系郑少秋唱，中间有小朋友噶嘛，唔系成只都小朋友唱噶嘛。 哦，好似系就系你呢、這个。 系咯，月亮光光，月亮光光。 系啊系啊，好似系呢个。 呢、這个我喺演唱会听郑少秋唱噶嘛。 原来所有听众们，你估错晒。 有只歌真系叫鬼新娘噶咩？ 唔知道，定系讲剧啫。 唔 紧要，等佢哋再提供啦。但系头先你头先话披头散发就唔好。 系啊， 系，因为佢 我 系 冇呢个机会嘅，披头散发瞓觉，我系唔可能嘅。 系 嗱，我 而家会嘅。 我呢啲头发都唔系太长， 但系我长咗好多啦。 系咯， 系，但系都会披头散发嘅，绝对明白嘅。同埋成日都讲话咩咧？夜晚唔好照镜啊嘛。 我成日都照嘅、哦， 尤其是呢段时间。 我成日行过走廊，因为我走廊有块镜，我实照到嘅、哦。你知道我一行过有镜嘅地方，我就望自己噶啦嘛。跟住缩肚，肥咗好多依排咁。 我咧而家咧，尤其是呢段时间咧，我会岌低头避开啲镜添嘅。 系 夜晚凌晨嘅时候咯，即系下昼或者夜晚，即系六七点、七八点、九十点都 OK、嗯嗯。一放工咧，十二点几之后咧，我会避开，即系岌低个头咯，尽量回避。 咁你唔可以唔睇倒后镜噶嘛？ 喂呀、 啊，安全驾驶 系啊，都要睇倒后镜噶。 啊，唔系， 你睇倒后镜都要睇侧镜噶。 系啊，都系镜你噶。 系啊，唔系，我讲紧嘅系咩咧？翻到屋企嘅时候，系啦、啊，即系譬如喺厕所啊，或者我有块 好难避噶、啊， 低头咯，就咁望住个厕所，即系我要有目的地。 你咪自己呃自己咯，眼神唔接触啫嘛。 系， 你唔住咯，你做乜成个咧记住啫？你喺屋企就放松啲啦嘛。 咁系咯。 但系条街就话啫，夜妈妈。 但系啲电影成日都系咁噶嘛。 哦，你喺屋企惊咩？你又唔系一个人住。 系，但冇理由我尖叫嗌我妈噶嘛。 咁你有人住系咪个心会定啲咧？ 咁都系。 系咯。 咁我自己一个人住就真嘅。 系咯，你坐喺度去下厕所，伸只手上嚟添啊。 系 系。系啊系。 因为我而家咧喺度睇紧咧，太多人而家不停 send message 过嚟，好多听众真系好。 佢哋讲咩？讲啊，佢哋讲嘅。 有啲人就话嗱，有个人就话Vincent 就话妹妹仔唱嗰首系《千年女王》嘅主题曲。 系啊。 有个张先生就话错晒，唔系月亮光光。是电影《僵尸先生》里面的主题曲叫《鬼新娘》 啊， 系啦。咁跟住之后就佢系咪写翻啊？佢写翻佢歌词嘅，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好似星星发光。系啊，我讲 哦，你讲呢只， 啊啊啊、我头先有唱呢几句啊， 你冇音啊嘛，你都系唱，你系读歌词啫嘛。 我又讲他的眼光，你又话边有他的眼光？ 唔系，我哋以为系另外嗰只嘛，我同 Kitty 头先。 我以 为 月亮光光， 我以为月亮光光 嗰 只嘛。 多谢晒所有嘅听众解决我哋嘅疑团。 咁边个唱嘅咧？嗰个咩？他的眼光，他的眼光 系咯， 系点唱嘅咧？其实 系咯， 系咯。 跟住系咯，就话叫鬼新娘咯。 哦， 系啊。跟住咧，咦？等阵先，系有人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嘅，佢话叫做咧，杰儿合唱团啊！ 哦， 都系小朋友唱嘅， 系啊，郑国江老师作词。 哦，揾嚟播啊！ 唔好啊，唔好啊，多谢阿 D 嘅提供。惊啊！ 自己去揾嚟听啦。 我系唔会咯， 我都唔会咯。不过而家即系七月十四又过咗啦，但系其实好多人都 但未完嘅呢个月。 系啊，就系想讲好多人咧都可能会误会嘅，啲人可能有啲人知道七月农历七月一号。开鬼门关、 嗯、是啊， 以为就七月十四就闩鬼门 关，是啊，其实 不是的，其实是年唔系、啊年尾月尾嘛， 是啊， 是啊， 因为十四就是正日，跟住之后咧，其实就慢慢去到七月三十就会闩门啦、 嗯。 但其实咧，佢由七月一号开门，佢哋就话咧过咗十四之后就开始要找佢哋翻去啦。咁、 哦、 要有啲日子咧去揾翻晒嗰啲咧唔想翻嗰啲啊，喺度留连嗰啲啊。 咁就所以 拉嗰啲就十四之後 就 慢慢 開始要慢慢逐步要翻去噶啦。佢哋就話：咁啊，三十就係閂門噶啦。如果你揾唔到佢，就係榴蓮嗰啲咧，就會好麻煩啦。 哦，咁所以即係其實話呢一段日子啦，即係未來之後嗰兩個禮拜啦，大家都要留意提神嘅。 係啊，其實半個月就俾你哋上嚟嘅啫，後半個月就慢慢要叫你哋翻去噶啦，係俾時間你哋翻去啊。 嗯、哇！即係其實佢整體都係得兩個月時間，唔係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喺 唔夠啊！我哋已經啊好驚噶啦。两个礼拜惊足一个月啦，而家 咁咪你啱。咁我哋仲有冇啲嘢要留意噶？ 要留意好多噶、哦。咁佢话就尤其是真系叫我哋咧，夜晚咧真系唔好捱夜。 啊！ 但其实我日日都喺度捱紧嘢咯。 系，我都系。 系啊，佢话捱夜咧就唔好嘅，对你个人嘅气啊，所有嘢都唔好嘅。 嗯，冇啲阳气啊，即系可能系咪精神又唔够啊，乌眉瞌睡啊咁样。 嗯。是啊，他们刚才说那些穿那些黑色呢，为什么叫你不要穿黑色呢？因为他们很喜欢那些色，会依附在那些色上的。 哦、 那红色呢、哦、就是一些他们对他们讲是一些很养眼的色呢，就会吸引了他的注意咯、嗯。尤其是很恶那些很喜欢红色咯。咁、 嗯、 你吸引恶嗰啲嚟你自己身边，咪对自己咪唔好咯。 好彩我少红色衫啫。 哎呀，我都唔中意红色噶，由细到大都 系。同埋、啊、我哋今日放阿 Kitty 翻屋企系好噶。 系 系，因为 佢见红。 系啊，潘少聪又讲其中一样嘢， 真系噶。 系啊，佢话女性咧喺鬼月里面啦，即系七月节里面啦、啊，如果遇上月事嘅话，最好咧就真系早啲翻屋企，避免夜晚外出嘅、啊。 真系噶， 因为女性会虚。 其实佢翻屋企嗰时候都唔系好早的了、 哦、 我哋都开始节目噶啦， 证明 Kitty 勤力嘅，系啦，所以其实佢哋会回避佢嘅， 佢仲要出嚟开门俾我嘛， 知佢做嘢勤力啫。但系其实我都听过，同埋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有人讲过咧，话如果你月事嘅时候拜神啊， 都唔得噶嘛， 系啦、啊，如果你真系要拜或者烧家要啲，揾橡筋扎住只手咯。我聽過人哋咁講， 點解啊？扎住邊度啊？ 手腕，即係揾條橡筋擺喺個手腕嗰度咯。 咁咩色嘅橡筋咧？ 普通橡筋咋、啊？我細細個嘅時候，屋企人要我咁做咯。 係咯，佢有冇咩意思？ 有咩意思啊？ 唔知係咪叫潔淨嘅手？我唔知啊。 哦， 我唔知個原理 係 咩、 哦。但 我 聽過一個咧，就係咧，大家咧就坐巴士咧，唔好坐尾班車，有冇聽過啊？ 火車都聽講過 㗎，係啊，係話尾班車好多時都係因為過咗半夜啦。以前就再早啲啦，啱啱十一二點啦，即係以前啲年代，而家就再夜啲㗎嘛啲巴士。佢話就唔好坐尾班車啦，通常咧都會有好多嗰啲朋友坐嘅。當你坐咗上去咧，當你氣場唔好啊，運氣唔好嘅時候，就好容易跟埋你落車跟翻屋企咯。 咁而家有啲 N 車通宵車咁啲， 唔知喎、 啊。邊巴士算係？ 所以咪冇。好坐巴士啊！好似摸你遮咁自己揸车咯。 唔系，冇咁讲。但系咧，我听过有人讲过咧，就算你要坐啦，因为个个都翻屋企噶嘛，放工你冇得避噶嘛。 系啊， 唔好坐最后嗰啲位。 哦， 我听人讲过系嘅，尤其是咧嗱，唔系道人迷信啊，亦都唔系要吓大家。我听过有个朋友，我自己以前嘅中学同学经历，跟住之后佢系坐小巴咧，通常咧有个辘咪高起嘅， 哦系顶住只脚， 系系系 啊， 跟住后面嗰两个位啊， 哦 系啊，咁佢系试过遇过， 冇啊，你冇网上面咪睇条片咧，日本咪有个节目咧喺个火车定巴士度扮鬼客嗰两个女乘客啊，笑到我死啊， 系点解？ 去搵人扮鬼客，一个两个乘客坐喺个。巴士定唔知咩車度啦，跟住啲鬼就喺個站度出現啦，又上埋車，嚇到啲人咧就偷拍啦，真實反應係好驚癲咗咯， 一調翻轉我都驚。 我覺得咧日本呢啲嚇人嘅節目咧，即係隨時會嚇到人哋心臟病。 係、 哦，你點知道人哋有冇隱疾啫？ 係 睇嘅時候好似好笑啦，但有時候你見到佢哋驚嘅反應咧，佢真係成個人好似撲。 是啊， 咁喺地下， 隨時真係有病嘅人會引發一啲病症嘅喎。 係 啊, 啊，不過其實佢哋真係好多嚇啲演員啊， 係 沖咗涼咧，喺個天花板嗰度。 哦，係啊，捐個頭出嚟啊嘛，係啊，嚇到你冇著衫衝出去。 係 啊, 啊，真係好慘、啊。 咩？終於開 lift 門行出去就跌咗落 lift 咧。 但 系、啊啊、 但日本嗰啲艺人唔系咧，佢哋经理人系特别保护佢哋嘅咩？点解会俾佢哋咁做 咧？系、嗯啊，但我觉得真系好危险、啊。如果你有心脏病嘅时候咁点咧？ 系、 啊，系、啊， 同埋 你玩出 镬点啊？冇可能系假噶，真系咧系吓到好似成个人。 白晒咁嘅块面。 你睇到佢真系好惊啊，癫咗系。我哋睇就好好笑，其实真系好危险噶， 系啊。 等于我哋自己都唔好成日乱咁吓人哋咯。 系啊， 尤其是呢一排真系啲人乱吓。 所以你唔好再讲嘢吓我。 我冇吓你。 咁啊，即系而家咧都已经去到农历嘅七月十五啦。头先都讲咗啦，其实咧成个七月咧都系鬼节嚟嘅，所以大家咧即系尽量咧，即系如果早都翻屋企嘅就早啲翻屋企啦，唔好咁夜。 我哋冇办法就冇得讲啦。 似你叫我信服，好比灵符，被你笑显到不无辜，拼命要美化这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说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啊，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到侮辱我善良。丧气的好人，无处压抑悲愤，为何会对爱女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实的情感，要像野兽发舌先像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可、哦、痛恨爱曾善就太好心肠，宁愿憎护你用恨疗愈创。 听紧嘅系许廷铿啊，新歌叫《恨》啊。好啦，一阵间十二点钟翻到嚟咧，新闻之后就会有师兄祠堂啊。今日咧，卢岭、林子维 咩啊？ 咪嗌下你啫，阿一都喺度啊。咁啊，大家即系密切留意，睇下佢哋系咪讲鬼故啦。